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吃主二编》。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李奇功老师，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米夏好。 嗯，今天这本书啊，介绍的是老北京庭院中的花花草草，春华秋实。说到这本书啊，《吃主二编》因为确实之前有一本《吃主》，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啊， 王敦煌先生写的。 是， 这个二编和《吃主》啊，有没有什么内容上的联系？李老师给说说。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王敦煌先生呢，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呢不是太熟悉啊，就是他的父亲那是玩家啊，北京大玩家，然后呢也是个博物学者啊，也是一个美食家啊，王世襄先生啊。 对， 这个呢他呢是王世襄先生呢就这么一个孩子 公子 啊。 对对对对， 哦，就这么一个孩子，还是一个 就这么一个， 就这一个孩子， 就这么一个。 哦， 所以说呢就是继承了，就是家里面啊，因为像王先生家也是世代官宦嘛，像王世襄的曾祖父啊，就是两广总督啊，王庆云，王庆云呢还写过呢，就是据王世襄先生跟我讲啊，他说我曾祖啊，那是个清官，说那个离任的时候啊，就是老百姓这是跪倒相送，一大片 两袖清风， 对对对对，是一个清官啊。而且呢就是王世襄先生的曾祖父呢王庆云先生呢还写了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北京的啊这么一部著作，叫石渠余记。 哦， 凡是研究北京历史的人是必要读这本书的， 石渠余记 啊，余记。这个呢，所以王敦煌先生呢，他从小就说是家里头一大四合院嘛，叫方家园，他家里呢是有这么两个佣人嘛，也是一个老大爷，一个老奶奶， 一个管做饭，一个管收拾院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老北京 哦， 玉爷和张奶奶，这两个人呢等于是从小呢就是培养他做饭，培养他这个怎么吃啊，怎么鉴赏，他呢所以对吃呢就是王敦煌先生啊，这是源自于这个也是源自于这个家里面啊，家学啊，所以呢在吃主这本书里面，在序里面他就写的特别清楚，你知道吗？ 他说谁谁谁老说写什么我什么吃过大饭庄子，什么吃过大饭庄子， 嗯， 那有什么好吃的呀？ 嗯 啊，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家里头的东西， 哦， 啊，所以吃主就是王敦煌先生的第一本书，主要就是说他们家里就是私家厨房的那些菜的做法。 哦，私家菜。 哎，对， 嗯， 啊，吃主二编呢跟第一本截然不同啊。 对， 二编呢主要就是说呢，这四合院里头， 嗯 啊， 四合院里头， 哎，他那个副标题叫《庭院里的春花秋实》 啊，对。 四合院适合种的各种植物，啊，这个不局限于能吃的植物啊， 嗯， 包括观赏的啊都可以哈，啊，就是四合院老北京庭院里面常见的植物啊， 哦， 它这里面写了很多很多，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 嗯，一年四季哈，可以说老北京的庭院里都会有花花草草， 都覆盖了啊， 嗯， 有的未见得就是他们家种了， 嗯， 但是呢是北京的庭院里面出现过的。他那都有 啊， 他而且呢是我给我感觉啊，就是一个王敦煌也好， 嗯， 王世襄老先生也好，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哎，对对， 嗯，其实坐在我身边的李奇功老师啊，和这父子都有过过往啊， 嗯， 无论是王世襄先生还是他的公子王敦煌先生哈，啊， 嗯，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王敦煌先生他的家世的原因，所以我们多聊聊这个作者啊， 啊，对， 聊聊他身上有趣的故事。下半时段呢，我们讲讲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嗯， 到时候李老师还给大家读上一段啊。刚才和李老师聊王敦煌先生的时候啊， 嗯， 李老师就用了一个词儿去形容这个老先生，说就是你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特葛， 嗯， 这葛也是北京话， 对对对，就是， 啊， 就是有点脾气古怪， 脾气古怪。我们举个例子哈， 嗯， 比如说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先生， 嗯， 作为晚辈我们表示敬意哈， 哎，对， 对， 对， 对，嗯， 这时候这个王老爷子他会怎么接电话呢？ 哎， 啊，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王先生吗？啊啊，是啊啊，是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说我没事儿，就问候问候您。问候什么呀？啊，我这过马路呢，你再把我问候到车轱辘底下去。 多葛的一老头啊，哈 啊， 就是要是不了解还真觉得 就撅，等于把自己撅回来了 啊， 啊， 真是一大窝脖，你看我这就想表达一下敬意， 对对对对， 你说就把电话给挂了， 对对对对，嗯嗯 啊，挺葛的一老头， 哎，对对对对 啊， 啊，但是要是深交往起来，其实你发现他是一个很率真的人， 对对对，这人特别有意思， 啊， 然后是他跟我说什么呢啊，你看看这个有人啊，老那个他跟我说， 嗯， 你别张嘴闭嘴就说你是老爷子的朋友 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比我大一辈儿呗， 就是你和我爸是朋友啊， 哎，对对对， 那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 嗯， 啊，说我跟你说啊， 嗯， 咱俩也不是朋友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 嗯， 你是我小兄弟儿 啊，因为王敦煌先生今年也60多岁了， 60多岁， 啊， 快70位，嗯 嗯，所以说他觉得你是他小兄弟儿。 哎，对对对， 啊， 他说你是我小兄弟儿。 嗯， 他说我跟你说呀，啊，没必要咱俩说朋友。 嗯， 这小兄弟儿啊，比朋友 还要 有过之呢。 哎，啊，其实说到您和王敦煌先生的这个过往哈， 嗯嗯， 有一次李老师去吃早餐， 嗯， 在开封菜，就一家快餐店哈， 啊， 然后正好碰上这老爷子也去吃早餐了， 是是是，嗯， 啊，李老师呢，我们这个生活简朴惯了，就点了一个10块钱的早餐，就像他广告说的一样， 哎，套餐 啊，套餐， 嗯， 就都解决了是吧？ 啊，对对， 主食啊还有饮料都有了， 经济实惠啊， 嗯，但王敦煌先生怎么点的呢？ 啊，他是东点一个西点一个，然后咖啡必须啊不从柜台上买速溶的， 嗯， 旁边啊单去找那个呀，啊，现磨的。 哦，现磨的咖啡。 对对对，我算， 哦， 我大概齐算了算，他吃一个早餐呀，30-40。 30-40块钱。 哎，对对对， 嗯，就是也许我们也不会因为30-40块钱的早餐就吃不起。 嗯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迁就了。 对 对， 对。 啊，就这个套餐更经济实惠。 对， 对， 对。 性价比更高，我们就选这个吧。 对对对，怎么省怎么来啊。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 哦， 嗯。他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光是有钱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他消费得起， 嗯 啊，他就是跟从小的这个可能这个消费观呀， 成长环境、家境有关系， 家境有关系， 嗯 啊，像他们世代官宦， 嗯 啊，就是一个呢，像过去说这个7辈子学吃，8辈子学穿呢， 嗯， 这是一点不假， 这是骨子里的， 对对对， 就是他们呢，就是首先呢有这个经济基础， 嗯， 另外呢就是我在生活上呢我要随心所欲， 嗯，讲究生活品质， 对对对，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哦， 就说是这个钱是次要的， 嗯， 只要这个钱我能接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我就要支配它。 哦， 刚才呢说到妙峰山呀， 嗯， 啊，我也想就给妙峰山义务宣传一下， 哎， 就是每年的四月初一、四月十五， 嗯， 啊，这个 庙会， 庙会， 对， 非常非常的难得， 嗯， 啊，这个是清代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繁盛， 哦，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得空的话，周末可以去妙峰山， 哎，对对对，不仅可以欣赏到大自然之中的野花啊， 嗯， 还可以 民俗传统， 对对 对, 对, 对，还可以到那儿品尝一下野菜。 对，野菜到农家院吃一点哈。 对对 对, 对， 我记得我有一年夏天，然后去了这个妙峰山的农家院， 嗯， 那是玫瑰盛开的时候， 玫瑰盛开的， 就一年的小满到夏至期间， 嗯， 就是它的盛花期， 嗯， 哎呦，吃了一个整个一桌都差不多用玫瑰， 啊， 玫瑰黄芩茶， 嗯， 还有炸玫瑰， 嗯， 啊，味道真的特别好， 嗯， 啊，刚才说这本书的作者王敦煌先生哈， 嗯 啊，包括作者的父亲王世襄先生都和我对面的嘉宾李其功老师有过过往哈， 嗯， 李老师的感觉是因为家世的原因哈， 嗯 嗯，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 他们对生活有着很高的品质， 是 是, 是， 绝不降格以求， 对，他不迁就啊， 嗯， 啊，另外呢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们一个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当年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说是王敦煌就是先生啊，就是他在这个紫禁城出版社啊， 嗯， 就他这工作就是挣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这个消费观 啊, 啊 他已经养成了， 就是从小就养成了， 哎，对 对, 对， 嗯，不可能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从事某一种工作和身边的人消费观不同， 对 对, 对， 就改变啊， 对， 嗯，还有一件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和两位先生王先生， 嗯， 过去交往的时候啊， 嗯， 李老师刚才非常坦诚的跟我说了一件自己年少时候的， 嗯， 可以说一件糗事儿。 啊，对对， 啊， 十几年前的事儿， 十几年前的事儿，就是王世襄先生啊，曾经在电话里劈头盖脸的数了一顿李老师， 首次披露， 啊，首次披露啊，独家披露 啊, 啊，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说觉着确确实是，确实有那种挺羞臊的感觉的 啊，就当时怎么老爷子就生气了呢？ 啊，当时就是收着我那封信， 嗯， 啊， 您信哪儿写的不合适了？ 这信的瓤儿没有毛病 啊, 啊。就是老爷子一看这信封呢，就大发雷霆。 嗯 啊，我本来就是出于对这个老先生的尊重啊，你知道吧？然后我这信封，王世襄先生啊，敬启。 一般我们说个亲戚什么的，敬启是不是更尊敬啊？ 哎，我觉得是。 嗯。 然后呢，就，其实我觉着呢，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哈。 啊。 但是呢，即便错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老爷子真把他当个事儿。就是你这个啊，你这种说你没文化，你看看啊，这你的本意我明白， 嗯， 你的本意呢是你恭恭敬敬的对我，但是呢你这么写在信封上等于是我恭恭敬敬的对你， 就是我收到李其功的信我得 恭 恭 敬 敬 的打开， 哦，其实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对， 哦， 其实这个词儿呢是用在就是写信人最后落款的时候， 嗯，落款的时候， 比如我信写完了，比如李其功敬启，啊， 啊， 比如这个是我恭恭敬敬的给你写的这封信。 哦， 啊， 应该这么用是吧？ 对对对对。 哦，因为这个就一个字一个词用错了。 对，因为老头呢太有学问了。 哦。 啊，然后呢，所以就是老头就特生气。 嗯。 啊，就是以前可能呢，就是说是跟他也没聊得太深 啊, 啊，没觉着我这没文化。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件事儿也都 对 在一起说了？ 啊，对, 对，还有一也是勾起一件事儿来哈， 嗯。 原来呢，就是说，哎，我的单位呢，就是我在某些方面有特长 啊, 啊。然后呢，我们领导说，这个营销的这个活动啊，某一个方面是你，据我所知是你独创的呀。 啊， 你就写一个呀，这个方面你是第一人得了，就印在名片上。说你得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啊！ 啊，对呀， 啊， 现在好多人的名片的 title 都好多呀， 哎，就给我印上了 啊， 印上了。老头呢，当时也没说什么，那天呢就说这信封的事儿，劈头盖脸就说完了。你什么第一人呢？啊，这第一人是随随便便能写的吗？ 嗯， 这第一人是自己能说的吗？啊，劈头盖脸啊， 嗯， 就是不像我现在说的这语气啊，就这么缓和啊， 很严厉， 就很激烈的。 对对对对对， 哦， 啊，你什么呀？你这没文化劲儿的啊！然后说完了以后，不管我怎么着，老头把电话就挂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试着感受一下李老师啊，就当时的这个心情。 哎呀， 真的是又羞又臊。 用北京话来说，就是特凹槽。 啊，是啊，啊，就是好像毫无缘由的，我想表达尊敬，我用错了， 哎，对， 对， 对， 然后就劈头盖脸的数了我一顿。 对对对， 啊， 哦，就是当时我就觉着就是特难受。 真的挺难受的啊。 我就算是我错了， 啊， 你知道吗？ 就不至于这么激烈。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90岁的老爷子说您，按说哈，也没有什么， 也不为过。 但是我们如果站在李老师的角度哈， 嗯嗯， 真的觉得哎呦有点受伤，这心里真的挺难受。 对对对，后来我跟别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老先生吐槽，你知道吗？后来别的朋友呢，这个就对我讲， 嗯， 说呀，90岁的人说你， 嗯， 你有什么可 委屈的？ 对，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嗯，啊，这事儿还没完。后来又发生了因为这个事儿的连锁的事件。 对对对， 嗯， 哈，因为在这之前，我呢就是要出一本书呢，叫《边吃边聊》。 嗯， 我已经呢求了王世襄啊，给我提书名。 嗯， 这个王老头呢也答应了啊， 嗯。 然后呢，结果呢，这老头呢这么好，山洪海啸这么一爆发呢，我 不太好再提这事儿了。 对，我可能就 那么没文化，还让我给你提书名。 对， 对，我可能觉得这事儿呢就吹了。 嗯， 啊，结果呢没过两天呢，啊，这王先生的这公子王敦煌给我打电话 啊， 说你们家住哪儿？他特别直，你们家住哪儿啊？啊，特别直，这， 嗯， 反正直有时候也伤人啊。 啊， 嗯，有时候是王世襄先生的朋友画家，有一回跟王敦煌说我送你幅画吧。 嗯， 王先生说您留着吧啊。王敦煌说：“您留着吧，您那画我看不上。 啊”就是特别的率真， 特别的直，这个人，啊，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对，看不上就是， 从来不遮着掩着。 对对对，他说这还有那作家出过书给我送签名本，我说你甭签名，签个名那扉页我都扯了去，啊， 嗯。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给他的书的时候就没签名 啊。 他说你得给我签呢，我是不要我冰心他们的。 嗯 啊，巴金他们的我不要 啊， 哦，你的我要啊。 其实内心是非常的孤傲的。 哎，对， 嗯， 对对，他这个人就特别有意思 啊。 然后呢，他呢给我打电话，你们家住哪儿啊？啊，我说我们家住哪哪哪儿啊， 嗯？ 休息日在家吗？我说在啊，里边就我去啊。 就是这一系列的表达都是挺横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 很直啊，里边就上我去啊， 嗯， 家等着我啊，一会儿。啊，星期六还真是如约而至， 哦， 啊，穿的也是不修边幅的哈，啊。 老头平时就这样， 哎， 是吗？ 对对对对，穿个运动鞋， 嗯， 啊，喜欢骑自行车哈，啊，自行车一般是弄个什么这什么凤头啊、三枪啊，反正都是名车啊。 啊， 嗯，然后到这儿来了哈，啊，往这一坐，啊， 嗯， 你们家这儿啊还行啊，交通挺方便啊，挺好啊，这东扯西扯， 嗯， 啊。然后最后扯来扯去啊，然后你还想要老爷子给你提签吗？ 就说起这事儿了，啊。 对对，提起这个书名提签的事儿来了， 啊。 我说我想管什么用啊？ 就是老爷子那天劈头盖脸数了我一顿， 啊，我说劈头盖这一顿。 嗯。 然后他说：“当然了啊，说这个。”你这个呢，当然是，虽然呢，就是做的有，哎，不太对的地方 啊， 但是呢，我觉着呢，老爷子这么说你呢，也是呢， 有点过了， 哎，是有点过了， 嗯， 但是，我跟你讲，作为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你让他啊，说给你鞠躬道歉， 嗯， 我估计啊，这事儿没什么可能， 对，这不太可能， 哎， 啊， 对啊，说但是。他说了你以后，不管怎么说啊，那在这个老头的心里， 啊， 他觉着愧对李济公， 他有点过意不去。 哎，对对对， 放下电话那一刻，他觉得，哎呀，是吧？ 就是 有点过了。 对，我跟你讲啊， 嗯， 啊，你求他这个提签儿啊，跑不了， 啊，跑不了， 哎，跑不了。 不是像我们这样认为的说，哎，这事儿黄了， 哎，对， 没戏了。 对对对，他既然答应你了。 嗯， 这事儿他一定给你办的， 嗯。 另外，他心里头多多少少的对你有小愧疚， 你看啊，我们没觉得这世家子弟就应该高高在上吗？他不体察平凡人的感受吗？不是的，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到您家去了。虽然他的表达方式还是那样的，但他做的是安慰你的事情。 对对对对，然后走的时候我送他到我们家楼底下，啊，临走的时候呢还特意找我一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吧。 其实内心是很善良的。 哎，对对对，那意思是我是替老爷子给你道歉来了。 哦，是哈，其实这个小细节真的让我们挺感动的。 对对对，而且呢，就说是虽然就说是王世襄老先生，就是当时劈头盖脸的说我一顿啊，当时我心里特懊恼啊，但是事后你我一想啊，对我的这个人生观啊， 对，刚才李老师原话是改变了、 啊、 修正了我的三观， 修正了我的三观， 嗯， 对我以后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 嗯， 包括呢就说是比如说啊，写东西遣词造句不明白的词儿、真是千万不要乱用， 对，就是踏踏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啊、一点儿也不嘚瑟了、 对，一点都不嘚瑟了， 一点都不嘚瑟、 啊、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从这个王世襄先生的这个身上，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一个学者真不是一天到晚的在忽悠自己出名啊， 嗯， 削尖了脑袋呀，就是琢磨着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啊， 嗯， 真不是、 哦、 啊，这才能成为学者，这才能成为啊 大家， 哎，大家， 嗯， 能够就是说人没了以后能够为世人所敬仰的人。 嗯、哦，我们每每谈起老北京的文化、谈起那些往事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位可爱的先生哈。 哎呀，真是真是，就是我就是说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我非常非常的荣幸，就是在跟王世襄认识这么多啊的朋友里面， 嗯 啊，能够就是王世襄能够对一个人哈，他看不惯的地方、错的地方，他能够很直率的哈，尽管态度激烈，但是他能很直率、很直接的来批评我，我觉得就是也是我的荣幸。 对，那换句话说，李奇公是什么人呀、啊？这就不懂的人多着，我说不着，是吧？ 我说不着 啊、他爱什么样什么样吧。 对对对，您犯什么错，您就这么着错一些得了 啊 啊，您就错一辈子得了。 就是，其实老爷子对您是很负责任的， 很负责任的、 不对就是不对，我要告诉你。 对对对对。 而且平时可能您和他的交流当中，他对您留下了一些印象。 对对。 他觉得这个小友啊是可交的，你不对我就要告诉你，我是对你负责任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激王世襄老先生。 嗯，今天说了这么多哈，王氏父子的这个故事很好玩，因为这个作者的原因，我们在这一部分比重要多一点，浓墨重彩哈。吃主二编，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其实它的内容和吃主啊，就是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对对。 啊，他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哈。 是。 他说的是庭院中的春华秋实。 对。 说的是老北京。生活当中的那些绿色，那些花花草草， 没错、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